的骄傲之一的蔡淳佳，其实很少能够听到他演唱快节奏的歌曲。蔡淳佳差一点就是一名眼科医生了，或者起码如果他不干唱歌这一行的话，可能也会成为一名眼科诊室的护士。刚刚听到的歌《翘翘板》是他去年2017年发行了一张新专辑里的歌，新专辑名叫做《我是我》。我是戴一，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Just get you where you are. Step to the beat of my heart. I don't need a whole lot. Come up to you eye to eye. Rather give you the world or we can share mine. I know I won't be the first one giving you all this attention. Baby, yes, I know.Girl, I swear, I just need somebody to love. I need somebody, I need somebody. I need somebody, I need somebody. Every day, I bring the sun around. I sweep away the clouds,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I would take every second, every single time. Spend it like my last dime. Step to the beat of my heart. I don't need a whole lot. Come over you, I did I. 刚听到是 Justin Bieber Somebody to Love 啊，刚刚片花里这个 Somebody 声音好明亮啊，而话筒前这个 Somebody 这个声音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成那个样子呢？我发现这个感冒不管轻和重都要折腾嗓子至少一个星期。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刚才我们听到是 Justin Bieber 的 Somebody to Love。 回想一下结束才没几天的 Grammy 奖的颁奖典礼，我们好像也没有在这个典礼上看到 Bieber 的身影哦。还有谁没看到呢？黄老板 Ed Sheeran， 水果姐姐 Katy Perry， 还有 Taylor Swift 梅梅。好像这么一数的话，缺少了这个缺席了这个 Grammy 的颁奖典礼的重头嘉宾还挺多的。其实对于 Justin Bieber 来说，去年其实他有一首非常非常流行、传唱度也很高的歌 Despacito， 还好唱歌不影响。对 Despacito， 而且呢这首歌也获得了几项奖项提名，但是呢 Justin Bieber 还是没有去到了颁奖典礼的现场。据说原因很简单，他不会出现在任何的颁奖典礼当中， unless 除非他完成了他的新专辑的制作，所以这样一想来说，我觉得他还是很专业的，对不对？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戴毅留言，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也可以通过戴毅的新浪微博。 身在何方？有谁能告诉我心之所想？对错怎样选择？可以不再彷徨？旅途什么模样？是否还很漫长？当受伤之后再飞进心里，还是躲不开受伤？当挫败时候就放慢脚步，渐渐接近理想。我是夜空迎接月光，我是烈火选择坚强，我是水滴追逐波浪，我是飞鸟逆风而上。 声音你熟悉吗？ 我想去看远方，请你原谅。 他的脸你一定印象很深。演员歌手黄渤演唱了宝莱坞电影《神秘巨星》的中文主题曲《我是谁》。其实在这首歌里你可以感受到黄渤当年在 pub 里面积累下来的唱功没丢，真的一点都没丢。而且呢，可能这首歌的这样一种心境，可能跟他当年在 pub 里面，在酒吧里面唱歌的一些经历还是有一些共鸣的。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Lydia 对不起 Lydia 请原谅我眼神不好，去看了《神秘巨星》，被片中的 Insia 的母亲所感动了。我也是，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朋友说怎么样，看完之后什么感受？我说我把我提前带好的面巾纸都用光了，真丢人。但是片中一下的母亲，我觉得那可能是万千母亲的母爱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都会，每个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嘛，世上只有妈妈。有请阿妹带来一首老歌，爱不太晚不太早刚好。 感觉纷乱的事 with me. 份状态当中的周华健特别能够给我们打一打鸡血，这是他2001年的《忘忧草》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我怕会昏头》。其实今天在上直播之前，戴毅就差一点昏头，去参加电台《好声音》的录制，居然没有看地点，以为在台里。结果到了中午一看时间，天哪，是在梅地亚中心。还好节目是第一个，开场之后赶紧赶回来上直播，要不然会被老板骂。昨晚看月亮看得如何？

间，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一样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静看光 说包括2017年吧，谢春花这个名字还有她的歌，好像突然就特别特别的红，比昨天晚上的血月超级蓝色月全食还要红。我记得第一个推荐我去听谢春花的歌的人是我们一位听友，他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戴毅你要立刻马上立即去听一听谢春花的歌，太好听了。然后我在网上就找到这首歌，找到了这首借我，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借我好好练习一下，好好练习一下这样一种佛系的唱歌的状态，无欲无求，对不对？有人想要跟我说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留言给我。继续有请 Eason 陈奕迅。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而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